出谷记第八章。上主对梅瑟说，你给亚郎说，将你手中的棍杖伸在河、沟渠和池沼之上，使蛤蟆上到埃及地上。亚郎将手一伸在埃及的水上，蛤蟆就上来遮盖了埃及地。而吴氏也用巫术做了同样的事，使蛤蟆上到了埃及地。法郎召梅瑟和亚郎来说，请你们祈求上主，使这些蛤蟆离开我和我的人民，我必放这百姓去祭献天主。梅瑟回答法郎说，请给我指定，叫我几时为你、为你的臣仆和你的人民祈求，使蛤蟆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而只留在河中。法郎说，明天。梅瑟回答说，就照你说的话做，为叫你知道，没有谁能相似上主我们的天主。蛤蟆必要离开你、你的宫殿、你的臣仆和你的人民，而只留在河中。于是梅瑟和亚郎离开法郎走了。梅瑟遂呼求上主，除去加于法郎的蛤蟆，上主就照梅瑟所求的做了。在房屋、院庭和田地中的蛤蟆都死了，人把蛤蟆堆成堆，遍地发出腥臭。法郎见灾情减轻，又硬了心，不肯听梅瑟和亚郎的话，正如上主所说的。上主又对梅瑟说，你给亚郎说，伸你的棍杖击打地上的尘土，尘土要在埃及全地变成蚊子。他们便照样做了。亚郎伸手用棍杖击打地上尘土，蚊子就来到人和牲畜的身上，亚郎全国的尘土都变成了蚊子。巫师也想照样用巫术产生蚊子，但没有成功，蚊子仍留在人和牲畜的身上。巫师向法郎说，这是天主的手指。但是法郎还是心硬，不肯听从梅瑟和亚郎，正如上主所说的。上主对梅瑟说，明天早晨法郎往水边去的时候，你要去见他，对他说，上主这样说，放我的百姓去崇拜我吧。你若不放走我的百姓，看，我要叫狗蝇到你和你臣仆以及你人民身上，进入你的宫殿、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在的地方，都要充满狗蝇。那时我要使我百姓所住的歌声地例外，在那里没有狗蝇，为叫你知道在地上只有我是上主。我要将我的百姓同你的百姓分开，明早必发生这奇事。上主就这样行了，成群的狗蝇进了法郎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，埃及全境的土地都为狗蝇毁坏。法郎又召梅瑟和亚郎来说，你们去，在此地祭献你们的天主。梅瑟回答说，绝不能这样行，因为我们给上主我们的天主所献的祭物是埃及人视为不可侵犯的，若是我们在埃及人前祭杀他们视为不可侵犯的东西，他们岂不用石头打死我们？我们要走三天的路程，到旷野里 给上主我们的天主献祭，全照他吩咐我们的。法郎回答说，我让你们到旷野里给上主你们的天主献祭，但是不可走得太远，也请你们为我祈祷。梅瑟说，我现在辞别你去祈求上主，明天狗营将会离开陛下，你的臣仆和你的人民，但希望陛下不再欺骗，不放百姓去给上主献祭。于是梅瑟离开法郎去祈求上主，上主便照梅瑟祈求的行了，叫狗营离开法郎，他的臣仆和人民一个也没有留下。但是这一次法郎还是心硬，不肯放走百姓。